现在我将由阿摩黎人手中以我的刀剑弓矢夺得的那块山地赐给你，使你比众兄弟多得一份。